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非常同埋白伟聪亦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五一劳动节，咁啊愣住一日嘅星期五，好多香港人咧就乘机咧系请到一日假。啊，喺复活节之后又多一个长假期啦。咁呢次长假期同埋上次复活节一样啊，相信咧就系北上去大湾区咧系为重点啦。因为讲到香港人嘅第二故乡咧，日本咧最近出咗一啲事，就系咧一名冲绳岛啊出身嘅日本啊，呢个神奇预言家咧曾经预言4月26号下午2:48咧就会有9级嘅大地震，结果咧就冇发生，唔使高兴住。原来咧，仲有一个预言嚟紧，就系7月5号啊，4、2、6嗰日咧错过咗，仲有7月5号陆续有来，所以咧咁就会封咗成个日本啊，未来3个月啦个旅游热潮啦。咁啊，正当日本好多网民啊非常之开心烧炮仗喺度话啊，传多啲谣言啦，最好你哋唔好嚟嘅时候，但系中国人啊去日本点会挡得住啦？系咪连日来啊，就4月底咧？就出现了中国游客或者中国人在日本呢就三大奇行。这三大奇行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呢在富士山一个不适当的季节呢，一名中国籍的南大学生呢就不自量力呢就走去爬山。点知呢是身体不适，无上山容易就落山难。就呢劳动到啊大日本呢是出动直升机呢是救咗。是吧，据说呢点解你今次咁得闲呢，就唔系话呢走去啊上呢个光明顶嗰处呢是一览众山小。就话呢是想攞返留低咗喺富士山上面嘅手机呢，是吧，嘅物品呢先至呢返转头再去。为呢啲咁嘅小事呢而劳动到呢是日本呢是浪费资源。於是呢就引起呢网民呢是议论嘅纷纷，是吧。第二击呢就仲紧要，就係、是、4名中国男人包括一名中资酒店嘅老板，涉嫌喺几年前喺日本山梨县富士河口湖啊嘅湖丁嗰度呢就竟然闯入去邻居呢係砍伐树木。啊！就惨遭拘捕。呢件事咧，一旦咧系爆咗出嚟，其实爆出嚟嘅，亦都系引起巨大嘅民愤，系嘛？咁啊，另外仲有咧，系第三击，第三击系咩咧？嗱，呢个系涉及中国啊，系官方喉舌嘅香港大公报咧，系去渲染嘅。第三件古怪事又系乜嘢咧？鲍生，听讲你而家咧就处身于日本，吓讲呢单嘢同埋评论咧一听入。我喺现场咁新鲜滚热辣咧，系咪啊？白伟忠 系呢单嘢咧，就啊大公文会报道嘅啊，佢就话咧有中国游客咧就喺日本啊一啲公众嘅地方嘅走廊咧，一啲插电嘅地方咧，即系嗰个我哋叫俗称可以叫湿电位咧，就喺度插电，咁就俾日本人咧就见到，于是咧就影低咗相嗱，你大家睇一睇啦。一个女子戴住口罩，咁啊插咗个插梳咧，就喺个地下嘅插电位，咁就应该系插紧手机噶啦。你见到佢揸住，咁结果咧就俾日本人咧就啊喺度口诛笔伐，咁就话佢咁样嘅行为咧就唔恰当啊，或者系觉得佢哋咁样系免费攞公共资源。但系调转咧喺中国嘅媒体或者嗰啲平台咧就反骂日本人，就话日本人咧你太过小家啦。即係呢啲情況咧，就即係都唔咁叫做慷慨，而且咧日本咧啲人咧心胸狹窄，因為你周圍都冇呢啲充電位啊，你唔似中國大陸咧係好友善嘅，周圍咧都有呢啲地方，甚至有充電寶可以租借添，咁所以咧呢啲你對遊客係唔友善嘅行為，咁啊變成一個冇公德心嘅行為咧，反而係被調轉就被指責為咧係一個唔包容咯，陶生 嗱不特止啊。在这一单丑事呢，就是这个中国游客在日本建筑物的走廊充电，就被日本人发现呢，就说他是偷电。结果呢中国香港的大公报呢是引述外国势力，据说是一个叫美国人，他的名字呢、很奇怪， 叫做 Jumpy Spider。喺呢个美国人咧，就据说咧就发咗一段英文嘅贴文咧，去声援呢个咧中国游旅游客，并且咧系抨击呢个日本。佢话 You can charge your phone anywhere in China。话喺中国咧，你可以随处咧系可以咧插电。So they can't even imagine this forbidden in Japan。啊，所以咧啲中国人咧系冇办法想象喺日本咧系禁止嘅。Just tell them。佢咧就据说呢个美国人啊，就话啊，叫鼓励呢个中国旅游客，你就话俾日本仔听，吓我哋喺中国系做得到嘅。But all the racism and hate speech on a simple culture difference, how petty some Japanese are. What I see is that in Japan, socket is scarce and decency is scarcer. 嗱，呢个美国人今次咧做咗中国小战狼嗰啲救兵喎。系嘛？话有外国势力喎，呢、這个美国佬咧系终于咧系喺度咧声援喎，系嘛？呢度咧另一个咧系疑似美国洋人嘅账户咧就话 ：How petty does a country or society have to be to make a fuss about someone charging their phone in public place？ 跟住呢个疑似美国人就话 ：This is totally normal in the U.S. and it's normal in China too。佢话咧，通街个树。在个走廊嗰度充电咧，喺美国系绝对系正常。咁点解日本唔得？嗱，呢个首先就要向呢两个疑似嘅洋美国洋人，唔知系咪假扮啊？啊，就要话俾佢哋听，好多嘢你喺美国得，喺日本就系唔得。OK， 因为日本系一个东方文化大国，同你美国两百年历史嘅牛仔国咧系唔同，系咪？日本有好多嘢系唔得嘅，美国咧就得，例如日本而家有冇 racist 嘅 policy 咧？有喺日本嘅温泉，十间有十间系禁止有纹身嘅人咧系落水，你话咧喺美国，美国啊，如果冲凉啊咩嘢，我哋唔会歧视纹身噶，系咪？你可以话 tattoo is absolutely normal in America， 你 normal 啫。我日本是歧视你，我不喜欢周身纹身那些美国人走入来这个温泉那里泡浴，那又怎样？是吧？你以为你美国大了？你 normal 又怎样？我在日本我不 normal 了。所以这些这样的贴文呢是很奇怪，居然被中国香港的大公报拿来引用。大公报是一间自称有百年历史的大报，久唔久咧就喺度咧系炫耀话以前咧开创嘅时候啲咩知识分子啊，胡正之啊、张桂联啊，点样关心国事啊，系痛陈啊呢个国家大义啊。喂，大公报一张报纸居然咧系将呢啲当做新闻嘅时候，你就知道后面有古怪。呢啲咧喺度挑拨紧香港同埋佢哋嘅国家嘅人对于日本啊嘅仇恨。呢啲咁嘅美国呢啲咁嘅贴文呢、就算係真、我都觉得呢个美国人啊，疑似嘅美国人讲嘅嘢係冇道理。喺美国你可以随便呢係施展变性手术。喺美国嘅中小学东西岸，你嗰啲课本可以教啲細路仔去变性。喺呢嘢对于你哋美国嚟讲就好 normal， 但係日本係唔会嘅，係咪？日本嚟讲呢是有好多嘅禁忌，有好多嘅礼仪，所以呢如果你美国啊一啲人唔鍾意你就唔好嚟啦。如果呢两个账户啊发表呢啲咁嘅高论系美国人嘅话，可以喺美国驻香港同埋日本嘅领事馆去查下，睇下呢两个美国人系真定假，定系有人冒充嚟到一石二鸟，系去煽动啊某一国人对于美国同埋嘅误解。同埋对日本的仇恨，因为在张咁嘅报纸嗰度登出嚟系好古怪嘅，系咪 啊？系啊， 呢个首先就系第二，就佢喺日本通常都知噶啦，去过日本几次啊，日本嗰啲餐厅啊，同埋嗰啲公众场所啊，嗰啲超级市场啊，嗰啲长脚啊，嗰啲插头闸制啊，系一般系唔开放俾人啊。是去插电的。如果你说要插电的地方，它有指定，它会告诉你听的。有少量的餐厅呢，它的座位隔离就是有一个插头插仔， 同埋佢会话俾你听呢度咧系欢迎你买杯咖啡，喺度做功课，喺度睇书，同埋有埋插电服务。嗱，呢个一定会标明。点解佢唔会俾你喺嗰度立乱咧？喺嗰度插电线咧？呢个系有一个火警防御嘅问题。因为日本好多嘅楼宇咧，相信佢哋用嘅料咧就系同外边啊嘅嗰啲咧钢筋水泥咧系唔同，系咪？另外亦都系一个私隐嘅问题。佢唔中意俾你一插个插苏喺度咧，系插电。佢唔中意就系唔中意，你唔好问。OK， 呢个系佢嘅权力范围。啊，你唔中意嘅话，你话日本呢啲嘢系唔正常喎？点解美国得，日本唔得？咁你咪美国人、中国人，你咪唔好去咯，唔好去。日本人好清静啊，系嘛？同埋咧，仲有日本人好注重一个公众场所嘅观瞻问题啊。喺条走廊嗰处咧。你搭整一个插苏插住喺度，摆个手提电话，然后好似呢个女游客咁踎喺树或者坐喺度咧，啲日本人觉得好肉酸啊！呢啲系人哋嘅文化，你去到咧，你要尊重人哋，话翻俾呢两个写英文嘅疑似嘅美国人听。英文里边有一句谚语 ：When in Rome, do what the Romans do。喺你罗马嘅时候咧，去到罗马就要同罗马人做嘅嘢咧。唔好咧，系相违抗啊！啊，咁样你先唔会黑人憎啊，系咪啊？阿宝生，嗱，你而家喺日本啦，你有切肤之痛啦，啊，见到呢啲咁嘅丑恶嘅行为，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我觉得啱。 喺日本咧，真系要谨言慎行啦，因为咧，譬如话头先你讲到插电嘅情况，我喺留言区里边都见到有啲人话。在啲語言學校裏面有啲中國人咧，就唔止係插電話，譬如話將嗰個俗稱尿袋嘅充電器，亦都係插電啦。跟住啲誇張啲，將嗰啲電動單車啊，嗰嚿大嘅插電池咧，一上堂咧就吉咗入去，跟住就插，插到落堂就啱啱插滿。哇，那個電量其實都唔細嘅，依啲錢咧應該係要俾嘅，但係咧啲人咧就覺得係理所當然。依啲個種種嘅情況，可能喺中國大陸啊好多事咧。他们觉得是行之正常或者行之有效，但是在到日本真的而且确是不对。譬如最简单来讲，譬如说大家讲嘢的声量啊喧哗，你在中国大陆有时服务员这样叫叫那些 waitress 过来，他不会介意，调转你不敢叫他都不会过来。但是在日本刚刚是调转，你是不可以这样高声地去叫那些侍应。甚至英国都是啦，你都教过我们了。啊，用眼神交流噶嘛，或者其实佢哋自己心里边已经排咗个次序，你系迟入嚟嘅，咁要 serve 翻前面嗰啲几台先，跟住先轮到你。同埋根本有啲时候系刻意嘅，譬如佢希望你坐低啊，叫 settle down 或者系叫 relax 啊，唔使急于咧就即刻叫嘢食，跟住叭叭声咁样走。佢可能希望你欣赏下个餐厅嘅环境，或者你饮杯水先等等。咁呢啲咧系佢哋嘅文化，唔系一个国家。嘅理所当然嘅事，去到第二个国家就一样系咁。就譬如你头先讲，有关于喺富士山河口湖斩树嗰单嘢，亦都系，因为呢单嘢咧，其实喺两年前已经发生咗噶啦。就系、是、一个位于呢个小山坡上面嘅中之旅馆啊，就系、是、被发现啦，就话佢砍伐前边咧挡住佢视野嘅若干棵树，同埋咧去喺啲泥土里面放入除草剂。啊，唔知系咪叫想毒死呢啲树？咁于是乎俾人发现咗，于是理论之后咧就不得要领，跟住咧就警察就拉人，拉完人之后呢个东主咧日中国人嚟噶，就逃咗去香港。啊，唔知点解足足两年咧就冇踏足日本，定系潜逃之际咧，佢翻翻嚟日本，跟住近日咧就拉人，拉咗人之后咧就连同嗰个园艺师啊，应该系都系中国人嚟噶啦，可能走唔甩。 应该啊。 系啦，咁就一齐拉咗。嗱，呢单嘢喺日本都引起轰动，因为你睇睇图片啦，原本呢个视野咧就的而且确咧系有啲比较茂密嘅树咧就挡住咗。咁跟住咧喺所谓嘅一夜之间或者短短嘅一两个月之间咧，呢啲树咧就被斩咗若干棵，咁就开空咗嗰个视野。咁呢单嘢咧，其实当时咧嗰个地主同个酒店系有理论过嘅。理论我相信都是因为赔偿的问题，但是谈不定之后呢，这班中国人就私自行动。那这件事引起很多的关注，为什么呢？第一，其实无论北海道或者富士山，现在已经很多中国人投资去这些旅馆或者景点。你不要以为住入去那间旅馆很和式，就是日式的资金或者日式的老板。 随时随地是中国人住，即系经营同埋拥有嘅。而且佢哋个服务，有啲时候你会觉得，咦，同日本有啲出入、哦，啊，可能比你周围差电嘅、哦，咁嗰啲可能就系中国人经营嘅旅馆。呢单嘢咧，其实对于日本人啊，嗰、那个传统一啲比较关注伦理啊，或者我哋唔好话引起对方嘅迷惑啊嘅文化咧，系啱啱系差天共地。而且呢个中国老板据说啊，佢住喺千叶嘅豪宅，平时嘅行为咧都已经系好乖张啊。啊，佢老婆咧又成日话唔识日文啊，垃圾周围放啊，有钱大晒啊咁样。咁呢单嘢咧嗱，有相为证啊，拉咗啦，日本警方公布噶，唔系我乱噏噶。咁所以嗱，而家呢啲嘢咧接二连三喺日本发生，再加埋富士山嗰个年轻中国大学生咧，为咗执电话又要劳烦登山队再救多佢一次咧。我相信中国人的形象在日本不用说了，其实已经调查过了。 长期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看那些抗日神剧、啊、看到自己缩了洗了脑，就觉得呢日本仔是他们的世仇，在他潜意识里面呢他们做了一些没底线的事，或者是想报仇，什么加仇国恨、南京大屠杀之类的。那么日本政府在这方面对于这种深层次的心理呢可能了解不足，这个第一。第二、啊、就是呢、啊、你自己在北海道那里是开放的土地卖给一个国家这样的人呢，你自己日本政府都难辞其咎，是吧？哇，这个世界、啊、就牛不喝水就不敢得牛头低嘛，是吧、啊、所以这些这样的刑事罪行、哎、都已经不是第一单的了。那至于这个最新这个叫插电这单事，我都觉得特别有趣啫。啊！就咧，竟然引述一啲美國人嘅英文評論嚟咧。今次你覺得美國佬幫你拖咩？美國唔係你世仇咩？啊！美國你而家唔係同中國係個戰爭狀態咩？點解會整一段疑似係美國人嘅英文評論嚟到 support？ 係啊，喺美國啊，嗰啲商場啊，到處啊，餐廳可以插電，嗰啲梳化底啊，點解日本唔得？咁日本仔同樣都可以問你美國同埋歐洲。系嘛？喺日本浸温泉系光脱脱，唔使着泳裤嘅。呢啲全部 is normal in Japan。佢如果日本人去到美国，可唔可以走入个浴池度一样光脱脱？去到英国都有温泉喺 bath 嗰头，啊，点解又要要求你要着泳衣？吓、啊，另外喺冰岛有一个天然嘅大温泉叫做咧 Blue Lagoon， 点解嗰处啊？啊！嗰啲遊客全部都要着泳衣、着衫坐浸入去。日本人都可以話知你，我去到就天體跳落水，我睇你點啊？你嘈乜嘢？我話呢啲喺日本係 normal， 點解又唔得啊？ 如果覺得隨處充電呢啲係應該嘅，或者覺得咧日本人小氣，咁我贊成呢啲人咧開放自己嘅屋企啊，俾所有人咧入去隨便插電嗱，咁樣先至係合理噶嘛，陶生。你不可以慷他人之慨的，你这么伟大，是吧？你不如拖条线出去走廊，总之大家等电梯的时候啊，或者行过啊，或者隔离屋啊，那就在插电，那就可以了。那你可以展现你的大度啊，或者宽容，对不 对？那至于日本人觉得你搭条线在偷电行为无可厚非，是吧？你说喂，少少电你都看不开。这个世界有一句说话叫物以善小而不为，物以恶小啊。是而为之，你觉得那里呢那些电很少啫，日本人觉得几少都好，都是属于他的，是吧？同埋仲有啊，仲有一个尿袋的问题，而家好多航空公司禁止带尿袋入去个机舱那里充电，越来越多啊。啊，你不可以说这条航空公司的航线被人去尿袋那里呢，在那个机舱座位那里充电，这个是 normal， 为什么你第二间又不得？不得就是不得，不喜欢你就坐第二间航线，这个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为什么日本民间成为一单新闻，就是对于邻国、啊、那个民族、啊、那个印象是越来越差呢，是有九成的、啊、个心里面不喜欢，不过跪地喂猪乸，你既然拿钱来狂扫他日本的土产，他忍气吞声就认钱不认人呢，是有一个深层的理由，是完全正常的，是不是啊，鲍生？是吧？ 是，没错。那么当然啦 ,follow the money 啦。那么现在我在日本，那么见到哇周围都是游客，外国人又占多。 好多疑似美国人呢又其实个行为呢就比较 都好粗鲁噶， 入乡随俗啊，啊衣着啊比较随便啊，踢拖鞋啊，孭住个背囊啊，牙牙咋咋。咁对于好多日本嘅餐馆啊或者系旅馆呢都要开始习惯噶啦，冇办法啦，你唔赚人民币，你赚美金啦，啱唔啱啊？ 好多啲美国游客啊，挞住对露脚趾嗰啲拖鞋啊，喺京都啊行嚟行去啊，出入神社整件 T 恤啊，已经系黑人憎噶啦。啊，就算唔出声，系有外观瞻啊，系嘛？京都嗰啲咩清水寺啊，33间堂啊，已经慢慢变咗兰桂坊噶啦，呢啲系另一回事吓。你美国唔系大晒嘅。啊，咁啊，当然啦，呢、這个美日之间有一种好神奇嘅关系，就系、是、当年咧，美国呢位名将麦克阿瑟啊，喺战后系对日本咧系改写宪法，同埋咧系坚决捍卫啊，系日本皇室嘅命脉，所以咧美啊，日本人对美国咧系一种发自内心嘅崇敬嘅。啊，但系呢个不等于咧系其他国家喺度指手画脚，喺度胡乱引述或者疑似啊创作一啲咧。好似美國人嘅社交媒體咧，就喺度指指點點做嫁娘，係話咧啊喺美國咧都可以喺度插電，點解日本唔得？啊呢啲叫關你差事啊，插電之關你差事嘅喜劇係嘛？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有一個五一節啊長假期，如果攞埋禮拜五啊做啊放假嘅，北上去呢個大灣區嗰度飲飲食食，祝各位啊飲食愉快啦！至于日本嗰度咧，吓你希望啲香港嘅朋友睇睇个风头吓。7月5号如果唔地震嘅话，咪冇事咯。啊，就算系嘅，呢个世界食几多着几多整定噶啦。吓，你去到呢个缅甸啊，吓四川嘅汶川啊，10几年前啊，吓够如啱啊，bling bling地震啦，吓呢个世界，所以好多睇开啲。不过对于去到日本咧，就记住。啊，遵守日本啊嗰个习俗同埋咧人哋嘅文化，系咪？啊，至于好多嗰啲揸住特区护照走入去日本，系咪操普通话口音同埋高声喧哗嗰啲咧？就会令到香港人同埋中国人就融为一体咧？呢、这个就另一个问题啦，系嘛？就日本人同埋外国人咧就恕不负责。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的朋友啊，跟他们搭一条桥，令到他们成为一种慰藉，是吧？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3年尤其呢1年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圍以前衰過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灣啊、泰國啊、吉隆坡、馬來西亞，全部都係天堂啊！同埋要承認黑白之間係有好多豐富嘅色彩。呢、這個世界冇話一個絕對好同埋壞，尤其喺政治世界裏面，你以對一個人嘅喜惡，佢係咪玩女人，佢係咪有官司，係你一定咧係會咧係令到你。失去了一个真是科学和客观的